让我待在你的身边，看星光点点，每一次呼吸都变甜，看着流星划过天边，我们许个愿，每天都有心动感觉。傍晚的风吹来，我会风和桥，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，不管我们都来会怎么样，我悄悄为她订美丽的妆，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，我希望每一秒元气满满，穿着精挑细选的情侣衣裳，我们是行走的浪漫，让我待在你的身边，看星光点点，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，我希望每一秒元气满满，穿着精挑细选的情侣衣裳，我们是行走的浪漫，让我待在你的身边，看星光点点，每一次呼吸都变甜，看着流星划过天边，身边看星光点点，每一次呼吸都变